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置业，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己亥年春夏之交，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百万港人上街抗议，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亦潮流移动，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呼吁警察滥权、滥暴、滥告，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以死相搏。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警察禁止集会游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香港政府示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斩露头角的少年英雄，争取国际澳援不遗余力，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香港的全族龙亡，决于俄境。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备后，我们出版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这是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刑事、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编著者黄毓民。毓民新书《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平装版及精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全书四色印刷，516页，大家可以亲临普罗，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而精装版定价港币280元。多谢大家。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天地有正气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呢一个陈天柱、啊、竟然想为呢个721漂白啦。咁亦都系即系唔止系即系为721漂白咧，都即係令人講出呢啲令人相當譁然嘅旗鼓相當論， 直情重新書寫一個新嘅一個歷史記錄咁樣，好似講翻係。 咁到底即係呢樣嘢其實會唔會影響到所謂嘅呢啲非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關於呢、這個？ 或者對於成個政局嘅影響啦， 對於成個政治嘅影響又係喺邊度咧？阿輝輝，你又覺得點咧嚇？ 唔係嗱，首先我覺得佢一定知道你哋個民間個反彈一定係咁噶，亦佢亦都唔在乎，佢就係根本上而家呢刻係睇死你，就係話係啊，我哋係扭曲事實啦，你咪唔好信咯，我有人信咪得咯，有咩人信啊？有藍絲信，有中央信，有13億同胞信，咁之後慢慢呢一樣嘢就係用人數嘅壓制，將佢個方話真係不斷100次咁樣 loop 落去之後。佢就變咗成為一個彷彿係一個歷史記錄㗎啦。到時當然啦，我哋仲有片，仲有好多現場人士嘅論述，講翻曬件事出嚟。但係你就會變咗係一個講法 VS 另一個講法。 係啦，就即係沒完沒了咁樣喺度 spin 啦。即係 同埋佢咁樣，即係而家咁樣高調拉林卓廷，甚至告佢暴動罪，再開埋一個咁嘅記招。咁其實已經好清晰話到俾你哋聽，話到俾我哋廣大嘅市民聽，就係話 他根本沒有想過，從來沒有考慮過是去修補警民關係，現在只是不斷地用強權、用高壓去統治你。 嗱，即係其實早前即係鬱憤都講過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管治咧，個最後咧係佢嘅結果係相當之悲慘。咁但係咧，即係呢一種嘅管治到底乜嘢模式嘅管治咧？係幾時開始咧？大家有冇即係清醒啲諗過？就係話俾你聽，第一當然係由呢、這個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之後，而最大的轉捩點就是這個中聯辦不再受到這個基本法22條 的框架裡面的去框住它嘛，它可以大手大手地做任何的事嘛，現在是所以我們看到即從來這十年八年來即做這些測試的就只有中聯辦這個系統會這樣做嘛，即你看到所有事其實是這樣，即就算這個講法誰講話最多，何君堯是什麼人，大家知道中聯辦契仔，是不是他專門出來做這些事，這些當然是中聯辦在背後即策劃做的事了，也都暗暗這樣符合了我之前的節目的推斷，就是現在香港基本法22條基本上就名存實亡的了，是不是 整本基本法都名存實亡 了，是的，整本基本法都名存實亡了，現在69條就是說這個立法會議員的任期四年的年內， 你基本上一用緊急法已經 override 你整本基本法了， 不是甚至現在西環治港，就是西環說什麼東西都可以，就是他怎樣操控、怎樣操盤、怎樣做任何的事，你基本上都沒得制衡了嘛，現在是即係冇辦法去任香港係冇任何法律去制衡所有呢幾個中央駐港機構噶嘛，即係例如中聯辦、例如國安處，基本上你係冇任何嘅規則嘅，可以點樣做都得嘅，任佢做。所以喺呢即係喺呢啲事上面，即係我好有可能係懷疑其實背後操盤人或者想做呢啲嘢嘅組織係做乜嘢？就係我哋成日都講係可能係有機會，而家已經多咗個國安處，係咪有啲人又要屌你諗乜攞政績，又要攞表現咧，而胡亂做一啲嘢出嚟咧？即係可能嘅喎，每一鬥表現都好平常啫。阿 team A 即係而家有兩條 team， 大家就爭業績嘅，咁又係即係兩條 team 又喺度做業績嘅。係咪？咁喂，我哋而家屌點樣做翻啲嘢出嚟啊？你又做啲嘢，我又做啲嘢，結果咧就一鍋泡，係咪？國安就亂拉人，係咪？呢邊就喺度做呢啲咁樣嘅陳天柱呢啲咁樣嘅拉啊，林卓廷呢啲 case 出嚟。大家知道而家警察部喺邊度揸莊㗎啦？梗係唔係鄧炳強啊，大佬？啲西環揸莊㗎啦嘛，而家係自從上年反修例運動到而家都係已經係西環揸莊㗎啦，已經係。 冇錯啊！ 即係我哋估計係咪？咁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動啊？你說無端你拉低一些手足，我覺得更合理一點，即是還可以砌到它是一 個暴動，是不是？即例如你拉噴滅火筒那個，你都還可能是 picture 到件事，你拉林卓廷就真的拗了頭，不如拉柳俊光吧，是不是他又被人打到爆了曬光，是不是 拉埋立場姐姐咯， 拉埋立場姐姐， 他一樣在直播的時間被人打， 是不是你說在那裡即是荒謬嗎？你說在那裡就是參與暴動，屌你了嗎？那些搭車回家的市民又是參與暴動，是不是即是不能合邏輯，不能合常理的說這些，是不是今次這樣高調都拉了這個兩個民主黨 的立法會議員，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士，那大家要提防他們將這件事 spin 下去，叫大家留在議會裡，是不是？即現在連劉世良那些他都說沒有，你拉完這件事之後你沒得搞的了，沒得留的了，基本上是即是沒得留的了， 你留在這裡就是跟他們航下一氣。今天張建宗竟然就叫那些非建制派議員入回立法會那裡，是不是？連張建宗都叫你做的事，你哪有得想呢？還哪有懸念呢？就算你哋入撚咗，佢又唔拉你，咁佢一樣係會屌你，咁做呢啲邪惡嘅事噶嘛，即係唔會停啊！你點同佢屌你咁啊？而家行下一氣咧，你而家唯一只能夠做喺一個可以有震動力嘅就係你哋集體總辭，係咪？或者集體拒絕連任，你就係一個政治嘅事件啊嘛，會爆發一個政治嘅爆炸出嚟啦嘛，係咪？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呢個淨係一個淨係。建制派的立法會是不能夠成立的，國際會怎樣看呢？是不是人家會怎樣看呢？整件事 係嘛？係唔可能噶嘛？呢件事係。 但係若然有多有埋呢啲所謂反對派 就算好 啦，襯咧，咁又 你嗱係啦，你班反對派入去陪襯，佢照將啲惡法懟上去，佢照將明日大嶼嗰啲嘢懟上去，一定噶。你哋反對唔到噶嘛？個人數裏邊。即係就人數就分組點票，你哋佢就可以一樣強行通過。但係問題係，佢強行通過嘅時候，如果你民主派喺一個議會裏邊，而係拉到唔到嘅惡法，佢咪又過你一棟咯？醒啲都唔得啫，你哋。佢哋今次就係叫你哋入去，係全面消滅你哋啊！佢知道屌你啦咩？香港人實退氣你哋啊！你一入又退氣，你入去拉唔到啲惡法又退氣，咁你不如整一個屌你老咩全建制嘅立法會，屌你咪等佢哋玩撚曬佢咯，係咪？咁樣你另外可能喺在野，你哋做一啲即係類似組織民間議會工作又得，係咪？做好多嘢都得㗎，或者繼續係帶領抗爭又得㗎，係咪？不過你屌咁樣，嗰班立法會議員夠閪膽搞呢個民間議會咩？一搞民間議會，國安又拉你啦，啱唔啱？所以呢個困局嚟嘅。但係你要破局就必先要成日你哋講破局， 你就唔可以跟佢嗰個劇本去走。 你跟住佢個遊戲規則咁點破局啫？破條閪咩？即係你哋有稍為有正常思維諗嘢都知道呢屌你乜絕對不能入嘅咧呢個林立會擺明係煽策你哋㗎啦！如果唔係人大常委會咁撚 friend 咯喎，屌你老母林鄭，屌你懟啲嘢出嚟即刻過咯喎，係嘛？成件事根本係一個計謀嚟㗎嘛，就係將要屌你老母從民意裏邊全面遷滅啊嘛！即係我都無謂同你哋講咁多嘢。 唔係，但係即係呢樣嘢已經係你睇到可以開始喺度 spin 緊，最令我即係。唔好有心嘅，哇然啦，話音講啦，嗰個就係戴耀廷。戴耀廷佢喺佢自己個 Facebook 嗰度講咩咧？佢就話嗱，佢開頭咧，我一開始睇咧，我就覺得咦，莫非佢開竅？點解咧？因為佢話對應中共嘅戰術就係佢要我哋做 A， 我哋一定要做 not A。咁我心諗，咦， 啱啊！ 突然之間醒咗， 係啊！ 咁我睇到呢句嘅時候咧，我就喺諗啊，啱喎！中共共產黨想你入翻呢個林立會，咁你咪唔好入咯。咁我就以為佢係咁樣講啦，點不知佢就話，跟住落嚟就話，現在警察大舉以荒謬嘅理由去拘捕民主派及抗爭者，是否想製造氣氛要民主派退出立法會呢？大家必須小心思考。言下之意就即係話，而家佢喺度拉林卓廷，又拉許智峯，或者甚至乎其他嘅泛民主派啦。咁就係話，咁即係。佢唔想你哋入林立會啦，咁我哋就更加要入。 係啦，即係咁樣。 咁都得嘅， 咁都得嘅。大教授 就真係呆撚咗。 同埋大教授，你不嬲唔係話要退隱嘅咩？你冇講咁多嘢啦咁。嗱，佢咧就不如公平啲啦。佢咧就叫話大家要小心思考啫。佢冇定論嘅。 所以我好小心思考佢呢一個。 所以咧，大家發分出就係、是、即係另外就係大家廣大嘅市民就要更加小心思考呢一啲人所講嘅説話。到今日都仲喺度 spin 緊話要入去嘅，你點入啫？你而家邊個入去邊個鬼？你唔使講噶啦呢樣嘢。邊個入去就貪錢，完啦。咁你咪繼續貪錢咯，唔緊要噶，但係你要講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慎防，即係戴耀廷呢啲咁樣講呢啲，真係翻而家就係話調翻轉咯，就係、是、要你屌你，你咪要你入啊嘛！成件事成個拘捕行動就係要你入啊，你説入唔入咯？你唔入啊，我哋就拉你。 你而家無論係警察部做嘢，無論係譚慧珠、譚耀宗、各個呢啲咁嘅建制，全張建宗全部都係叫你入去。 係，咁你呢、這個就嗱，即係如果根據你戴教授嘅邏輯 嘅第一句 係啦，就話要 A， 咁啊現時一定係做 B 嗱 ，not A 咁樣 ，not A 咪 not A 咯。而家 咁咪就唔入去咯。 所有嘅政府官員，包括人最撚賤嗰啲譚慧珠嗰啲，都叫你入嘅，係咪？咁你唔入咪啱數咯，係咪？而且我再講多一次，我不斷重複嘅，再講多一次，你而家要需要一個政治震撼彈。就係要你哋呢一班人團結一致，用嚟團結翻成個香港市民依家散散地嘅民氣，係咪？就係、是、要你哋團結一致嚟向呢一個咁嘅議會説不啊嘛！你老尾你仲話要屌你老尾，上個禮拜仲要話要整多個民調，一個月後係咪？仲要雙門檻係咪？要三分二係咪先至會屌你老尾唔撚入去？ 我屌你老尾，你班人又係咪有咁撚貪無權位啊？你班泛民主派，我屌你老母！你班人入去，你又唔話俾人聽，你入去係做乜嗱？好多好多 KOL 都講咗啦，嗱，你應承啦，你入去做咩先？係咪？你如果應承市民，你入去我屌你，我唔係開會啊，我入嚟咩抗爭啊，入嚟乜乜嘢噶？係咪？你冇人而家冇人行出嚟去應承過啊嘛？係咪？即係冇人願意咁做啊嘛？啊！你真係你真係屌你老母臭係你屌你老母，你打嚟做乜撚柒嘢啫你？係咪？國家會唔會屌你？你乜幫你冚紅旗啊？冚家產！你打十個電話俾我，屌你老味臭臭閪！係咪國家會屌你乜為你冚紅旗啊？係咪會為你冚國旗啊？屌你老母臭閪！你而家跌撚咗落樓，屌你俾車車鳩死咗！國家係咪俾咗國旗你啊？戇鳩外國撚！你都黐鳩柒撚柒線嘅，你啲咁嘅人一男真係人渣嚟，我發覺人一男真係老變殘，知唔知咩老殘？屌你老咩！每次我開咪做節目，你又打嚟，屌你老咩阻撚住曬，做乜撚嘢？衰撚過蕉蕉，蕉蕉都夠衰噶啦，係咪？蕉蕉起碼都打幾日字嚇，俾我哋笑下，係咪？雖然而家我分唔到邊個蕉還邊個蕉 啦，已經眼唔理噶啦。 係啊，屌你老尾閪，你死撚開啦！屌你老母，我而家用最毒嘅詛咒詛咒你呢個成日打電話俾我嘅，你呢個冚家產，撲街冚家產！你唔止冚家產，你仲要死全家、死後代、死祖先！屌你老母，阿媽阿爸，屌你老母即刻死！我同你講，老婆即刻死，細路即刻死！我屌你老母臭閪，死啊！即刻死啊！死於非命嗰只啊！落街被車車鳩死嗰啲，屌你老母！你再打嚟啦，屌你老母！你再打嚟啦，你死快啲！我同你講，呢啲咪失敗者，屌你老母！打嚟又唔出聲，你打嚟屌鳩我都好啊！你打嚟唔講嘢，就係騷擾我做節目，係嘛？屌你老咩！我而家 on air 緊，我做節目屌鳩你啊，都係屌你諗節目一部分。我同你講，都係節目一部分嚟嘅，啲網友不知幾中意屌，係咪？所以你要打斷了我啦，即係不斷佢。 我哋講翻嗰個，即係佢係而家又喺度搞咁多咩雙門檻啊，又話要過三分二啊等等嗰啲嘢。咁其實我哋屌你唔好咁煩啦、啊，你直接你想入你咪入，你咪講咯，你咪講你自己話我點解想入，咁你咪入咯，你扮咩嘢講民意啫？唔好玩呢啲嘢啦！我哋唔已經唔想再同你哋嚟張叔角落去啦。你係入就快脆。 嗱，針對係啦，針對咧民主派議員應否接受延任嘅民調又出台啦。香港民意研究計劃最新嘅調查結果顯示，喺民主派支持者中，主張全部民主派議員離開議會嘅人係未達半數嘅，但以42% 嘅比例多於主張全部留任嘅22%。咁有學者指出啦，支持同反對民主派議員延任一年嘅意見相若，42% vs 22%，咩叫相若？點樣咁樣叫相若？ 點解咁樣？嗱，我話俾你知點解咧？因為咧，我哋一般嘅認知，正常嚟講，佢要做呢個民意調查，就係話你贊成留任定係你贊成全部離開、 嗯、 ？Yes or no 兩個嘅啫，二選一嘅啫。但係佢又唔係喎。佢嗰份嘢入邊咧，就係俾你剔嘅，一個就是全部留任， 嗯、 一個就是全部離開，跟、 嗯、 住部第三個選項就部分留任、部分離開名單由民主派集體決定， 嗯嗯、 第四個選項就係個別議員自行決定，跟住仲有第五個選項就不知道，第六個就是其他， 嗯、 你俾六個選項人。 嗯 咁啊有 咁做出嚟個 percentage 一定係大咗， 一定拉暈曬噶啦！你講話個即係嗰個數量差唔多，就係話有四成嘅人係寫全部留任離任啦，有兩成嘅人就叫全部留翻低啦。咁跟住又有若干可能10%又係頭先我講嘅第三選項，跟住10%又第四選項。咁你全部撈埋曬一齊，咪就可以講出嚟就話係差唔多咯。 值得注意嘅係咧，即係如果。此外，今次呢個民言咧，亦都容許受訪者選擇多於一個選項啦。咁如果若以此計算的話咧，整體上主張民主派議員全部離任議會嘅比例就變成咗54% 嘅，其實主張全部留任咧得24%。嗱，24同54係爭一倍啊！大佬點樣相約啫？即係你啲人講嘢，你啲做民言嘅，屌你阿媽係咪應該屌你咪老老實實講出個結果出嚟啊？而家54%多於一半，上次嗰個仲誇張啦，63%，即係之前都係香港民言嘅， 咁你而家又要再設計一個文言出嚟，喺一個月後就講就話要雙門檻嘅。屌你老尾！喂，好難好難唔懷疑你哋係為咗屌你老尾苟延殘喘嚟做呢件事㗎嘛？ 你根本就鋪定個路，利用你哋嘅技巧，利用各樣嘢，利用你哋點樣去計算一個民調嘅方式，去促成你心目中想做嗰樣嘢。咁既然係咁，你不如就簡單啲啦，你唔好煩啦，搞咁多嘢又嘥錢又嘥時間。 即 係 你直接講啦、啊，你話要入去啦，冇錢使要養人，唔撚緊要㗎嘛。我哋會接受你嘅，講真嘅，好老實講，我阿東、啊、如果你係老老實實話你哋係唔等錢使嘅，係要經費嘅，或者要養住班人嘅，你講出嚟啊嘛！我哋最緊要你老實，係咪？而家你屌你老尾，你又顧左右言啦，搞埋曬呢啲咁嘅嘢，你咪唔老實咯？咁你咪同屌你咩建制派有閪分別咩？ 同埋你咪拋啲政綱出嚟咯！你正常嘅選舉你都有一堆政 綱。即係例如好啦，係啦，你入去你會做啲乜嘢嘢先？ 咪就係咯。咁你而家你咁想入去啦，咁你咪又將你呢、這、一個今呢對於呢個林立會嘅政綱，你咪講出嚟咯。你想點先？唔係無條件係話哦好啦，我支持你入去啦。咁點頂 ？What if？ 跟住點咧？ 咁點點咧？跟住 咪就係咯，即係我哋已經講得好清楚，呢一個係一個委任嘅議會，係一個不公義嘅議會， 係一個冇民主成分、冇法理基礎。 你除非可以有你嘅理據說服到我點解你要入一個咁樣嘅議會，而我又覺得咦係有意義喎。 佢仲嚟㗎，佢仲嚟㗎，佢嗱呢個人仲嚟嘅，大家睇下佢仲打嚟嘅，唉。打嚟你又唔出聲，係嘛？屌你老尾！佢淨係打嚟就 一下 咁就收線。屌你老尾！我都話咗啦，你再打嚟，你咪死你死咪打嚟，你咪死你老母咯！再打嚟咪死你老豆咯！再打嚟咪屌你咪死你全家咯！冚家產！我屌你老母！你真係戇鳩啊！你啲人係咪？次次又係我做啤梨又係咁喎，一開麥佢嚟㗎啦！我屌你老尾！ 咁佢都係忠實擁趸啦。 咁都係。 追到你神。 多謝你支持咯！屌你打多啲嚟俾我啦！屌你老母關我撚事咩？係嘛？冇乜所謂。咁啊嗱，即係嗱，所以咧，其實都唔使點講，而家個情形已經係好撚清楚，民意亦都好撚清晰。我唔該你哋，真係臨危立馬，臨危立馬係咪？聽一聽啊市民嘅意見，你真係要，我哋要需要一樣嘢，去到屌你老母，真係要震撼一下，係咪？而家已經係冇得抗爭㗎啦，大家著黑衫係咪？嗰日因為拉撚咗林卓廷。他們陳天柱的言論令到全城穿黑衣，大家又咬一頓，喂，黑衣有沒有用啊？沒有用啊，我們退化到要穿黑衣了，和你升都不升了，是不是？大家無需要爭論的，我想說，是 你自己有獨立思考， 有獨立思考，你喜歡跟著就跟， 你喜歡做就做， 不喜歡做就不做， 沒所謂。 由2019年6月9日開始，整個運動都是這樣的，是不是？有些人喜歡去塞爆機場，有些人喜歡去和你升，有些人喜歡和你飛的東西，有些人喜歡是前線抗爭，喂，屌你老味，各適其適，是不是？即有人做就可以了，即我們很簡單，也都很悲慘。 你做了一些事是拆了的，那你就等被人罵，罵完之後你就自己去反思，自己看看怎樣改，那其實沒所謂的，我真的覺得，這些所有事大家即集體思考這樣去蓋出來而已。 是，那就不要緊，你覺得是一種表態就表態，以前和你升，是不是？你現在這麼夠膽去和你升，很老實說，是不是？你和你升都拉到你飛起的，現在，是不是？咁以前和你升又係好撚和你飛嗰啲活動嚟啊嘛，又係咪俾人話冇用？所以咧，我唔該嗰啲冇用論咧，即係嗰啲冇用論嗰啲咧，即係唔好講咁多嘢，你咪有鳩人 有佢， 你自己唔做得咯。 係啊， 唔係冇用嘅嗰啲嘢，著黑衫係冇用嘅，其實係唔使你再講佢冇用嘅。但係而家我哋都需要表達我哋嘅憤怒俾社會知道啊嘛。 唔係你要對個群體又，你對翻香港人有翻個信心。香港人都好，而即係經歷過上年嘅之後咧，其實而家已經醒咗好多。佢哋識得分，知道邊啲嘢，雖然明知你係冇用，但係起碼唔係倒米，佢都有理㗎啦。即係例如我記得都係一年前嗰陣時候，試過有扎人就走入去Pacific Place 喺度玩嗰啲咩行為藝術，就唔知喺度有 碌 地有 瞓， 跟住就俾人係咁屌，咁然後亦都再真係唔會再做啦，咪 收 皮咯， 即係唔緊要個做， 冇所謂㗎，你 公眾有權屌柒，係 啊， 咪屌完。 咁你最緊要自己識得反省， 係 就係咁簡單。 即係好多時真係真係要反省，係咪？你而家你都仲喺度講埋曬嗰啲啲冇用論啊，呢啲又冇用，嗰度冇用。咁而家你話俾我聽啦，乜嘢先有用先？乜嘢先係有用先？係咪？不過都係咁㗎啦，即係你嗰日著黑衫係應該大家喺同一個地方聚集先有效果嘅， 係咪？冇人夠膽吹雞啦，包括我自己都唔夠膽吹雞啦，係咪？咁又煽動乜撚嘢㗎啦，又拉㗎啦，係嘛？即係而家我哋係喺一個好撚悲慘嘅環境裏邊，我哋香港人而家只有等待黎明嘅啫，而家真係等待嗰套戲，即係好似嗰套戲等待黎明咁撚樣嘅啫。而家即係邊有得搞啫？係咪？即係好似呢一個所謂嘅要講呢單嘢嘅呢個鄭國全呢個的士司機，係咪？即係而家何君瑤呢啲咁樣嘅撲街冚家產中嘅冚家產，呢一啲何君瑤呢啲人咧，屌你老母臭閪，點解唔會死？呢啲人唔死嘅啫。咁啊，何君瑤呢啲人，屌你老尾，係咪？你仲要俾多佢一年做立法會？而家真係 佢而家何止啊？你既然個勢頭咁勁啦，哇！喺即係賴埋曬佢嗰堆咩華記啊、咩黑超哥啊嗰堆咁嘅友，唔係啦。我覺得你不如何君瑤，你直情同阿中聯辦傾，冚掂條數，取代林鄭做下屆特首啦。不如 哇！你估佢唔撚想啊？ 唔係，我支持佢啊！咪直情我支持佢添啊！ 嗱，呢個咧其實係律政司介入撤控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呢一單新聞噶啦。咁啊，就係一個民主黨嘅許智峯咧，就早前咧就喺呢個深嗱呢件事係發生喺深水埗嘅一場示威裏邊嘅。咁啊，一架的士啦，咁啊駕駛呢個的士咧就係呢個鄭國全。咁呢一條撚樣咧？呢條乜撚樣咧？就鏟上行人路，大家有片就睇得好撚清楚。鏟上 速 意 用架車 撞落去啲人 群 嗰度，然之後撞斷咗一個少女嘅腳嘅，到今日咧係冇辦法好翻嘅，即係永久傷殘嘅，係咪？你點樣計呢個都係危險駕駛嚟㗎啦？係 啊， 係咪？好啦，而家咧就律政司就介入，就話屌你咩？許智峯就提私人檢控。係咪？律政司就介入撤回咗。好啦，咁啊撤咗控之後，屌你老尾，你個何君瑤就捉埋佢出嚟。屌你老尾，開一個記者會仲話表示咧獲撤控之後咧放下心頭大石，自稱係普通市民，無法與許智峯抗爭。記者多次問及鄭當日係咪蓄意撞向人群，會否向斷腳少女道歉？呢個咁啊冚家產的士佬鄭國全呢、這個屌你老母臭閪，屌你老母呢個爛人渣冚家產，人渣中嘅人渣，屌你老尾！這條撚人就話我會道歉嘅話已經動咗啦，已經動咗歉啦。又指如果係蓄意傷人，律政司就唔會撤控。所以佢亦都同時間話到俾你，話緊俾你聽，你鄭若驊呢一個冚家產做緊嘅嘢係幾撚咁對個社會釋出一個乜嘢嘅信息咧？係咪？即係你咁樣粗暴介入呢一個撤控，咁個社會咪有何君瑤呢啲捉埋呢啲咁嘅人渣出嚟喺度講呢啲嘢咯？係嘛？佢話律政司介入撤控之後，涉事嘅的士司機咧，嗱呢個鄭國全首度現身嘅，佢表示感謝何君瑤介入案件，即係何君瑤幫佢好撚開心。佢話當時知道被告心情非常彷徨，就唔知道裁判會點，直至撤控之後咧，先至將放下心頭大石。何君瑤形容鄭國全係受害者，無辜承受沉重嘅心理壓力，會協助他向當初批准私人傳票同裁判官及法官追究嘅。無法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 你慘得過人哋斷咗對腳啊！屌你老母！你呢個鄭國全係冚家產嚟噶嘛？我屌你老母！ 你有仔女噶呢個鄭國全， 你如果有仔女，我捉你個仔女，屌你老母斷腳斷手！你咁嘅説話講出嚟，撞斷人哋對腳啊！屌你老母！冇腳啊！而家。屌你！你而家行得走得啊！你個鄭國全 嗱，當日咧，阿塔哥就話：當日阿塔哥咧，即係阿亨利咧，都評論，就是、當日其實喺深水埗，佢係俾私了嘅，俾人哋屌你咪打到周面血嘅。有啲人咧喺現場就拉住啲人話唔好私了啊，畫面唔好睇。 夠啦，夠啦，咁 夠啦，夠啦，夠啦， 夠唔夠啊？而家？我唔係鼓吹人哋用暴力啊，暴力係唔啱噶。但係呢啲人揾乜嘢人收佢啊？而家法律制裁唔撚到佢，係咪？你點撚樣賠翻兩對腳？賠翻對腳俾人啊！屌你老母鄭國全，我屌你老母臭閪！你何君瑤仲可以講呢啲話，佢係受害者？即係呢啲人係咪？而家香港地點解啲人咁撚憤怒？就係、是、充斥住呢啲人渣嘛，而法律權力係絕對制裁唔到呢啲人渣嘛。所以咧，呢個鄭國全，即係我勸你咧， 第時揸車真的要小心，係咪？天收你啊！我驚，我擔心緊啊！而家我擔心緊天收你啊！你揸揸下你架冚家產的士嘅時候，屌你！我驚有一架迎面而嚟嘅大貨車，屌你老母將你壓撚咗、扁撚咗、捲撚咗入車底，屌你老母四肢折斷而死！我驚你，屌你遇上橫禍，係咪？即係你咁撚無良都仲諗得出嘅，我真係驚你，屌你老母身即係有橫禍啊！天會收你噶，即係何君瑤呢啲個天會收你噶，係咪？即係你唔好以為而家屌你老母講得咁撚柒過癮，係咪？即係所以咧，亦都呢啲亦都要怪呢個屌你老母你鄭若驊，係咪？人哋出民事檢控，你咪屌你老母咪跟咪訴訟咯，做乜撚嘢啫？ 係啊，你用法庭咪交留下 交代出嚟咯。你而家就運用你嘅權力姑息呢一啲咁撚樣嘅罪犯，係咪？ 你顯你即係作為一個你係 run 緊呢一個政府人，你係而家發放緊一個咩信息咧？就係、是、信我者昌，逆我者亡嘅一個。你只要係藍絲，你只要係佢哋自己有，哪怕你只不過係一個平民，一個咁嘅 的士司機，你一不單止係撤控啊，其實佢哋即係喺何君瑤佢哋搞咗嗰啲嗰個眾籌啊，定點樣咧？籌咗50多萬俾 佢 啦。 佢話佢冇收啊。 O K， 係咯。 佢話佢冇收啊！屌你老味，最好笑，佢仲話自己損失咗 佢話喺的士度損失咗 十 皮 啊 嘛， 佢係飆十幾萬噶嘛！屌你老味，你揸的士，哦來只飆十幾萬咧？啊點解咧？啊知點解啊？我想問點解啫？我唔係睇唔起啲的士啊，即係我唔係睇唔起啲的士司機。係 啊。 但係點解你會有隻十幾萬嘅飆？ 你不如話有雙金條喺個 喺個車度，係咯？喺個車尾有雙金條，唔撚見咗啦，不如。 喂，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就係話。佢唔單止係撤控，甚至乎係有獎勵、有獎賞、有議員幫你，有人讚你叻叻仔，喺藍絲群組入邊將佢捧做英雄。 即係如果係啊，即係如果你個鄭 X 傳係咪遇到車禍身亡，我諗幾撚多人會開心啊，甚至會去你個靈堂嗰度屌你老味開香檳慶祝，我覺得會係咪？即係天收啊！你自己出入，你揸車你自己小心。係嘛？即係唔知佢而家仲使唔使揸車啦？ 唔使啦，有大把人養佢啦。 啊，何君瑤保護佢啊嘛。 係 咯。係嘛？何君瑤，你連你老母個墳都保護唔到啦，唔好走去強出頭保護人啊！何君瑤，係咪？即係同埋你又講翻嗰個元朗721，你明明已經嗱，法院係判咗嗰個係即係唔係即係成件事呢、這個係你當係一個暴動，你當元朗係一個暴動， 你警察自己講嘅。 自己講暴動嘅，而呢啲人去煽動佢握手煽動佢話佢哋好，咁係咪又係煽惑暴動啊？屌你！係 啊，有曬片嘅喎，證實到佢喺現場嘅喎，當刻 係咪？即係你何君瑤又係咪參與暴動啊？屌你老母，有冇人報警？ 或者唔係參與啦？你話你提早走咗啊嘛？咁你係咪有煽惑嘅涉嫌煽惑先？我唔好話你一定有啦，涉嫌都會啩。咁係咪應該要即係都叫做唔好話落差廚啦，都叫要做個證人去即係邀請佢作供啦。 係啊，所以呢啲咧，鄭國全啊、何君瑤呢啲之流咧，即係屌你老尾呢啲人，真係死撚咗佢好過，係嘛？即係你少撚，即係少撚心啦！你哋出入啊，啲家人出入都係要小心，係嘛？天會收你哋，係咪？即係當日係咪？我諗好多人會後悔，點解當日唔重手啲？嗰啲當日嗰啲 機會過咗就冇噶啦。 機會過咗，我知。好啊，咁另外咧就係今個係咯，轉頭翻嚟都講少少有關於陳燕霖案嘅嘢。係好，轉頭翻嚟見。